听听看，如果你不太懂得，你一直模糊，你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，你也不懂得，没有感受过被爱的精神瞬间，那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小文章，我想你一定会被那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打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故事本身动人。第二，我会读得很好，很有感情。第三，如果你真的有身边的这样一对生活当中的影子和伴侣的话，你一定会被他们感动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聊一聊，你懂得如何去好好爱一个人吗？参与的互动的方式很简单，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，来关爱一下这个受伤的男子。 No, 不是，来关爱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。 第二个，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准时打路机，里边现在有1500多一点的朋友。第三种方式，你可以下载花椒 APP， 关注搜索十点打路机。谢谢小果，谢谢愉快321关注了我。你在云南哦，曲靖是个好地方。我还做过这档的节目。那边有非常多丰富的物产，有一个叫做鸡枞的东西，很好吃，我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啊。我在我有限的生命体验当中，关于爱的体验我不是很多，并不像张震岳先生那首《爱之初体验》一样那么的简单，但过我自己的一些理解，我可以通过节目的方式，通过聊天的方式跟你一起分享。愉快321，谢谢你。 email 你终于找到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新浪微博那位朋友吗？对，你看到的就是我，十点打路机的主持人、制作人，一个在深夜经常出现的电台 DJ。 其实到了晚上我才是一个真的电台 DJ。 什么叫做 DJ 呀？DJ 就是那个在夜晚为你放歌的人，他放的每一首歌都与夜晚有关系。 So 第一首歌有请我最最欣赏的日本的音乐家之一玉置浩二先生。玉置浩二先生坐在钢琴前，闭上他的双眼，2分钟就可以来一段精彩的演奏。他的生命当中有音符的流淌，他一定深深爱过几个人，最后找到自己最最钟爱可以相守一生的那一位。有请玉置浩二。Enjoy. 夢の続きは木漏れ日、静かなあなたの瞳、遠くでピアノが聞こえてる、青い手帳に挟んだ 莫非就像影子一样，有人踩中了就带着离去，还是因为爱情跟影子一样怕光，又或者恰恰相反，没有了光，爱情的影子就被失去，最终黯然离去呢？这首歌来自玉置浩二先生，叫做《夜色》，希望在夜色当中生活的、奔波的、听歌的、感受这个城市味道的你，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。我是周准。 大家好，我是赵英俊。十点打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还要我等多久？ 今天是2018年12月19号，星期三，22:13:55。今天对你来说有意义吗？你有时候会迷失在生活的人流当中吗？面对汹涌而来的一个又一个陌生和急匆匆的面孔，你是否有一点点的慌张不知所措呢？如果有，你可以在夜晚的时候跟我讲出来，我可以慢慢的跟你聊一聊看。游泳的云，这首歌来自于玉置浩二，叫做夜色。我想在夜色里现在奔波的人还有很多，在地铁里换乘的人也有很多，坐最后一班公交巴士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谢谢刚刚木博送我的阳光礼物，对面说再见，你关注了我，你在哪里啊？刚来你就说再见。还有这位朋友 email 哈。我觉得刚刚进场的朋友，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档节目，你可以赶紧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和网友，都是十点打陆机的好朋友，我们都是一起 to be a better man 的朋友， we are family。 So 你加进这个听友群之后，就会有很多你的生活新体验。我们在不定期的会发红包给大家，然后分享生活的经验，难得的喜怒哀乐的情绪都会在这个群里感受得到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跟爱情有关，是的，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会发现一些孤独的人，孤独的人不容易找朋友，孤独的人是很不容易去找到爱的一群人，因为孤独，所以你害怕被伤害，孤独惯了，孤独久了，你就会觉得，哦，好吧，人生我一个人过也挺好，慢慢的，静静的，我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，也不会有别人去牵连，我不会替别人担心。虽然在周末的时候，在需要温暖拥抱的时候，在需要吃饭对面有个人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你会感到有一点点的孤独，其他还好。于是我就报各种的补习班，我努力的工作学习，让自己过得充实，尽量的有趣。于是我们孤独了很久之后，有一帮朋友脱离了孤独症候群的群体，他们加入了恋爱的大军。哇，他们终于推翻了之前他们所有的理论，说孤独简直太没意思了，终于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看话剧看电影了，一起去游乐场坐海盗船了。他尽情的、肆虐的、贪婪的享受在爱情的漩涡当中，幸福的漩涡当中。有时候就像拔河，你老喜欢被翘高高，那个让你老翘高高的人永远在底下看着你，时间久了他想去上面看一看，你说 我在上面待久了，我不想下去，你一直在底下顶着我好了。于是那个在以前认为孤独很好的人，掉进了爱情幸福的漩涡之后，他又再一次面临了孤独的黑夜。那你会觉得这个人他享受过爱情的美好吗？有啊，至少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坐以前你一个人不敢坐的海盗船，他不可以保护你，他一直在跷跷板的底下支撑着你，你可以看到高处的世界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好像是一个不太懂爱的人。说句比较狠的话，活该你又会重新回到孤独的世界里啊。麻辣哥，准哥，请问你在哪座城市？北京。很多人都会来北京，北京是一个多彩的城市，北京的每天发生的故事都有很多，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。你在哪里呢，麻辣哥？你在中国的哪个城市？你在世界的哪个城市？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孤独，孤独的时候你有方式排解吗？我有大把的方式排解，可是我现在不孤独了，我有了你这么多的好朋友，还有了我们的听友群。 Nice job, man. 我们都不应该孤单，我为了见到你才来到这世界。我们都不应该孤单，你为了找到我也来到这世界。最初我们害怕孤单，只为了要见面，拼命寻找对方。后来我们变得孤单，只因为太害怕有天会更孤单。我们每个人走着不同的路，每段故事有不同的辛苦。能否从那天我们相见，在怀里拥抱，用每一秒交换彼此孤单。我们都不应该孤单，我们都不需要再孤单。偶尔我们也会落单，就从这里开始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。 应该孤单。谢谢常石磊，石头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。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，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。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，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。在旧金山，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，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。还有，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， 见字如面。 我们都不应该孤单。我想对你说，夜色那么深，一定有很多孤单的人在夜晚当中不知道该跟谁去聊天，去倾诉，去分享你这一天所有的获得和收获，又或者是替你分担一下你疲惫的身心。如果你新人十点大陆机，我真的邀请你来到这个节目当中。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，每周一到周五，2018年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。我就像一幅画挂在你的卧室的一幅画，我就在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是你精心挑选了很多次悬挂的位置。我会盯着你看，陪着你，装点你的生活。见字如面环节，来看看大家的留言。刚刚看到了两位新的网友加入到我们听友群的行列， email 欢迎你，还有木博还是木柏呢，你们来了，我很开心，我们的群体又壮大了好几位朋友。小果你好，谢谢你送我的心花怒放。他说微光会照亮微光，我们相互找到，然后一起发光，这种光才能把压榨的阴霾照亮。嗯，我喜欢这个用词，压榨的阴霾照亮。喜欢那种没一会儿就问我在干嘛，总和我分享有趣的事情，分享和被需要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。羊蝎子老板乐乐月月同学，你发现我的发型有变化了，是不是长了？我有50多天没有剪头发了。你也好久没来了，生意怎么样？我希望你年底生意兴隆啊！我现在可以吃羊蝎子了，几天呢？以前都不可以吃腥的哈。刚刚进场的朋友有很多，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朋友在不断的更迭。刚刚进场有梦想、面朝大海、安逸、不吃香蕉的兔子、雨辰、只因我爱你。一首歌之后，我要给你读一篇文章了。这是我精选的一篇文章。我觉得人如果活到那个岁数，还能相濡以沫，以彼此和对方喜欢的方式去对待对方的话，倍加珍惜。我在放完这首歌之后，要给你读一篇有血有肉的文章，足以照亮整个黑夜的寂寞和空白的内心。如果你愿意听，老方式老方法，请你给我比个一，在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转播平台当中打一个一。如果你们喜欢听想听的话，如果没有一的话，我就不读了，我就再放别的歌曲。这首歌我听了很多年。 都会想我，害怕 收听这首歌习惯朋友的人，每次听到陈明的这首《等你爱我》的前奏一响起，在那个蓬勃汹涌的“等你爱我”四个字被你接受到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青春依旧在，我们依然活在青春的年代里。谢谢陈明。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。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到底什么是爱？我要给你读一篇文章，你准备好去听了吗？你准备好用心去听了吗？准备好用心去听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我的奶奶今年90了，她的两只耳朵重度耳聋，要凑近了喊她才能够听到。他的膝盖有骨刺，不能走太多路。奶奶一辈子活在上海的郊区，她听不懂普通话，只能说郊区的土话。哦，对了，她还不识字。因为耳朵听不见，打电话给奶奶，我会特意用手捂住下面的通话口。你晓得吗？这样声音会大很多。在现实生活里，有人对他说话，奶奶只能啊啊啊，多了别人就不耐烦了，比如我爷爷。至少在外人看来，我爷爷对我奶奶的态度特别差，一直会凶凶巴巴的。奶奶胆子很小，害怕，他就找了一个诀窍，就是啊是啊的回答着。其实奶奶什么都没听到。奶奶每天在家里待着，自己有一个菜园，种了一些野菜，到了中午就坐下来看电视。奶奶不识字，她就看不懂电视下面的字幕，听不懂普通话，就不知道剧中人在讲什么。他只能看单纯的画面，所以我奶奶只看得懂一档节目，就是那种你们嗤之以鼻的跳水闯关节目，什么男生女生向前冲、智勇大冲关之类的。他看到有挑战者被机关打下水，就看明白了。爷爷不喜欢，就出去打牌。每天到了下午，奶奶做饭，爷爷就回来。吃个饭也会挑三拣四，大声说话。我跟爷爷说了好几次没用。后来的一次晚上，我回爷爷家，我敲了很久的门，当当当当当当，都没有人开。我以为是他们两个人都早睡了，我就趴在窗户边确认。 就看到电视开着呢，里边放着电视剧，爷爷在我奶奶耳边解释着电视的剧情，还在他手上比划着。哎，我在想，这小老头人前凶巴巴，没人的时候轻声轻脚的呀。嘿，爷爷像是在教一个小学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爷爷大声说话是希望奶奶听见。我们表面很关心他，对他友善，对他好，其实很多话到了嘴边都吞下了，因为潜意识的明白奶奶听不到。只有这个小老头骂骂咧咧大声说话的时候，奶奶也许才会听懂。因为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他想让他听见心里的话。说句实话，两个人如果百年了，我希望奶奶先走。为什么希望奶奶先走呢？至少爷爷还有一些牌友，耳朵没问题，普通话也说得不错，还在被这个世界接纳着。但是如果爷爷先走了，奶奶就只活在一个人的世界了，看不懂电视在演什么，听不懂普通话，也听不到别人在说些什么，走两步膝盖就会痛，走不远。本来奶奶的世界就很小，小到就家里那么个院子，爷爷先走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还小，我不懂什么是爱，但我想告诉你，真心喜欢一个人是什么体验。我自己不好说，因为每次真正喜欢上的一个人，结局都不顺意，我也不开心。但是我猜，以前的人，即便最初在一起，好像也不是因为爱情。但是40年、50年、60年，多少都会发生一点化学反应的吧。我爷爷不喜欢看那种跳水闯关的节目，偶尔打牌也爽约，节目开始了也会叫上我奶奶两个人一起看。年轻人的爱恋也大体就是这样吧，有好吃的东西第一时间给他吃，有好笑的笑话第一时间讲给他笑，听到好听的歌马上就分享给他听，有什么糗事也希望他来骂骂自己。人生这场冒险，就算是些边角料，你都想双手奉上。我想真心喜欢一个人，你会微笑着成为他的嘴巴，他的鼻子，他的耳朵，他的眼睛，你就是他。 凭什么要失望，藏眼泪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原 向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，别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吉他真嚣张，路灯把头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跟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有 所有的幸福，真挚的感动，都有一处安放的花园。夜里的声音会发光，十点打陆机，生而不同。每当深夜，我都会来到这里。话筒那头的你们，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。十点大陆机，点一首歌。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，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。 也很奇怪，我早就会觉得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当我投入读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的姥姥，我的姥爷。果不其然，我又被带到了那个浓浓的生活洪流当中。啊，一个37岁的人在节目当中，在广播节目当中读到自己哽咽，我的朋友都听到了，说你怎么了？我说我还好，我只不过是触景生情。我的姥姥照顾我姥爷14年。我的姥爷 偏瘫，半身不遂。我的姥姥照顾他14年，我的姥爷先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就忽然想到了所有关于他们两个的一切。所以你能懂得什么是爱吗？我想告诉你，你没有彻彻底底的经历过人生当中的苦里的酸楚，然后你又在一种非常努力的情况下获得了你和另外一半想要的生活，去巩固它，然后再去向前迈进的时候，也许你永远都不知道爱是什么。爱是什么颜色的呢？蓝色、红色、热烈、绿色、生机、白色、简单、黑色、永恒、紫色、神秘。爱应该是多彩多姿的。我刚刚特别特别开心的是，也感动到了很多的朋友。你如果刚刚明白了我想读这篇文章的意义的话，你感受到了情感的流动的话，你告诉我，给我打一个跳动的红色的心，让我看看。现在马上给我打一个红色的心，我看看。还有一种可以体会到真正爱的方式是健康。你身边那个重要的人失去了健康，你会才知道他的重要性，他在你生活当中所占的比重。一句对不起很好讲，可是一句我爱你怎么就那么难说呢？ 对不起离开你，不能再陪你，抱歉了让你伤心，最后一次答应我别再惦记，感谢你为我送行，来世相遇我们再继续。对不起离开你，不能再陪你，不能再哄你开心。对不起离开你，我做了最后的努力，对不起。最后这道路难行，只因留恋有你在的世界。可要保重自己，我会分离，快些人会找你。对不起离开你，不能再陪你，不能再哄你开心。对不起离开你，做了最后的努力，对不起。对不起离开你，不能再陪你，不能再惹你生气。对不起 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。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打路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。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 刚刚有网友提示我说准则背景墙不对，刚刚换过来，没关系，不管是天天还是我，今年我们都是十点大陆机里的组成人员，也希望大家在周六周日听听天天的十点大陆机。还有几周周六周日就没有了，因为明年十点大陆机就我自己来做了，周一周三周四。人世间有很多的轮回，我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如果有美好这个词存在的话，就让它一直存在下去。虽然这很难，就像一个37岁的男子一直保持这样一种战斗的状态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但我很开心，如果今晚上你有一点点的收获和获得，为了你所爱的人，为了爱你的人，保持健康，高水准的生活，这就是今晚我想达到的目的。好些人问我说，你在十点大陆机里获得了什么，得到了什么？首先对于我来说，我自己得到了那个夜晚里真实，比较真实的我。因为这是一个，毕竟是一个广播节目，毕竟是一个国家级电台的广播节目，我很多很多的情绪是无法真实表达出来的，我尽量真实 keep real。 我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跟我一样真实，我无法去真实表达的那一面，你们可以在网络那边给我留言，替我说出来。为什么呢？ We are family。 今天我把这个手拆线了14天，原来拆线的时候在指尖的伤跟缝针的时候一样痛，我又体会到了瞬间一身黄毛汗出完之后的凄凉。我就会觉得生命当中小小的注意健康的代价还是太重要，如果你失去了健康，你都没有能力去保护它，去关心它。谢谢君子，谢谢所有的朋友。今天有多少人在支持我的节目？有很多，有些人永远不说话，你们舍得这样对我吗？ Anyway 无所谓，我都希望在这里我们是 family， 这个大家庭里你可以一句话都不讲，你可以激动的手舞足蹈，你可以疯癫，你也可以内向，你可以收敛， 你也可以放纵。真爱团，嘿，木博，你是我真爱团的人。非常睿智的选择啊，好疼好疼。你们懂得什么叫真爱了吗？或许你们还不懂得，我也不能完全懂得。那就让我们一起 To be a better man， 慢慢懂得。谢谢你今天晚上来收听收看十点打录机，要记住2018年12月19号今天这一天哦。不要忘记接着收听伍洲彤先生的节目。祝你晚安，记住我今天晚上那篇文章分享的时候你想到的画面，和你对于曾经灰色的不愿提及的情感生活的撞击。 燃烧黑夜， 晚安。 发觉白天的更甜，有两个人，有两颗心，总在黑夜燃起思念，随着时光走远，没终点，往前去追，褪色的从前渐渐枯萎，层层叠叠。你不是说要为了我学着面对，纵然步伐不对，也情愿 小薇，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，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，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，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，带你长知识开眼界。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，还在等什么？抓紧参加吧！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